时间21点整，伴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6，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定制一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定制一种别样的神采，我们用律动贯穿全新。这里是 FM986。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的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986。 生活是有色彩的，生活是有滋味的，生活是有长度的。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生活麻辣烫，每天都精彩。 小鸡快跑，小鸡快跑，小鸡快跑！爸爸，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麻辣烫就要开播了。 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Hello， 各位亲，大家好，这里是 FM986 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又到了同样的时间和各位好朋友们相会于点播当中了。说起旅行呢，小彤其实为大家多多少少这些年来真的是推荐了不少的地方。基于这些年来的心得，我越来越觉得应该去那些远离人间烟火，那些仙境，那些人少的地方去打个卡，才算是真正的意义上的旅行。很多朋友憧憬美景和传说交织之下那些无限的遐想，你知道吗？其实在国内有很多这样的地方在等着你去开启它的面纱。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小彤就带领大家去寻找那些国内旅游去了绝对不叫你后悔的未有人间烟火之处。说起来旅游呢，四川对我来说太有诱惑力了。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我是一个地道的小吃货，而到了四川这个天府之国，在那里度过悠闲的时光，然后走走停停吃吃喝喝，再适合不过我了。说到四川旅游呢，除了成都这一带之外，还有梦幻的九寨，以及仙女留下的金衣一般的金沙江，武侯的羽扇纶巾，老杜的满腹文章，神秘的三星堆文化，以及气势恢宏的雪山。但是刚刚跟大家分享的这些都是耳熟能详的四川的旅游地，但是今天呢，带大家去往一个净土，这里号称地球上最后一片净土，它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做稻城亚丁。有一个地方叫稻城，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一起去那里，看白色的雪山， 看金黄的麦田，看一场秋天的童话。只要这个人最后是你就好。这是一首小诗，来自沉默。稻城亚丁是充满浪漫的，如果你想开启一段童话般的爱情，那么就来这里好了。而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也是在这儿取景的。而早在电影之前，其实稻城亚丁已经在世界背包客的心中名声大噪了。整个稻城亚丁的风景区呢，在四川省的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境内，三座守护亚丁藏民的守护神山，分别是仙乃日、央迈勇还有夏诺多吉。三座大山的守护就把你带进了油画一般的仙境。而稻城中三个著名的海子，牛奶海、五色海、珍珠海，一个个由雪水汇成的湖泊，简直是美到让人心醉。来到稻城亚丁，匆忙的游客总是在欣赏完牛奶海后会错过五色海，但是小童觉得五色海像是对亚丁虔诚的一个考验，只有真正爱亚丁的人才会愿意走进五色海这个神湖。五色海顾名思义，是光的折射使湖水呈现出了五种颜色而得名的。五色海又叫做灯虫错、舍利海，是吉祥海的意思。据说五色海能够繁衍历史，预知未来。五色海在牛奶海右侧的一个陡坡之后，如果没有当地人的指点，很难找得到。所以这个有着多种宗教传说的藏区圣湖，仿佛是一个羞答答的小姑娘，只有真心拜访才能见得到。来到稻城亚丁旅行呢，每年的四月到五月以及九月到十月是最佳的时间，七月八月是雨季，不太安全。而每年的十二月到第二年的三月是冬季，亚丁景区是关闭的。接下来我要带领大家去往的是观鹅沟。观是做官的观，鹅是大白鹅的鹅。观鹅沟这个名字可能很少有人听说过，比如说我也是一直只知道九寨沟的。九寨沟的美大家有目共睹，但要知道鹅观沟可是比九寨沟还要美丽的。跟着我一起走进甘肃陇南，去探秘观鹅沟。观鹅沟是一个极富特色的羌族部落，这里游客稀少，正因如此也完美地保存了原始的风光，纯粹的美景。一路开车过去，貌不惊人的路上终会有让你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惊喜。当然了，观鹅沟作为陇南最容易发生艳遇的地方之一，也正因为它的美景和凄美的爱情故事吧。相传很久以前，一支游牧民族迁移到了山水奇美的观鹅沟。当时的观鹅沟的鹅是巍峨的鹅。几年后，荒淫的新国王看上了出落的如花似玉的姑娘观鹅。可善良的观鹅姑娘心中早已有意中人了，这个人就是达人。达人是远近闻名的猎手。在一个雨夜，达人翻入宫墙，救走了观鹅。两个人连夜逃进了大山深处，而残暴的国王派遣大批的兵丁进山搜捕达人，又押解着达人进山搜寻观鹅。观鹅远远望见达人被五花大绑，忍不住放声大哭。这悲声惊飞了西岩的山鹰，惊跑了山中的虎狼。姑娘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连成了一串串的水莲。达人眼见深情的观鹅不肯逃离，高喊一声：“观鹅快走，我们来世再见。”喊完纵身一跃，跳下了金猴谷。恼羞成怒的官兵见达人纵骨殉情，便下令放火烧山。 绝望的关娥见心爱的达人为自己殉情，呼叫着达人的名字，便扑向了火海。不久之后，有人看见从谷底飞出雄鹰，直冲蝶鹰崖，大火中飞出白天鹅，越过峡谷深涧。人们都说那是关娥和达人的化身。人们为了纪念这对为了追求美好爱情而献身的青年，所以将达人殉情的那个金猴谷改名为情人谷，而关娥呢，忠贞扑火的蝶鹰崖改名为神女峰，把关娥沟的娥的巍峨的娥也改成了天鹅的鹅。如果你足够幸运，来到关娥沟，真的可以看到天空飞翔的雄鹰以及白天鹅掠过神女峰。就算看不到也不用失望，我告诉你，听那边的老人说，那些飘洒在情人谷晶莹透亮、甘甜滋润的水珠，就是关娥姑娘的泪珠呢。如此多愁善感的你，是否也想到这样的美景当中去一探究竟呢？ Oh, 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今天呢，带领大家探寻那些人少景美的人间仙境。接下来，我们去往河西走廊上的塞上江南张掖。俗话说，不忘祁连山顶雪，错江张掖任江南。这说的就是塞上江南张掖。江南不一定有塞上，但这里却有漫漫丝绸之路的江南画卷，张掖就是这画卷上的一个大大的亮点。在我印象当中，张掖这个城市应该是总是出现在历史课本上的吧，而它的名字呢，要从汉武帝说起了。在汉武帝元鼎六年，就是公元前121年，设张掖郡，取张国毕业以通西域之意。这个名字本来取得就很大气，再配上雪山、草原、碧水、荒漠，放眼望去，是不是一幅画卷已经呈现于眼前了呢？张掖有太多太多的故事，而这些故事又和英雄有关，几天几夜也讲不完。比如说张掖著名的马蹄寺就自带一个传说，它是河西佛教圣地的艺术宝库，也是一个汉传和藏传佛教并存的神奇寺庙。而朝拜马蹄寺的时候，绝对不能错过的便是殿内的马蹄印了。关于马蹄印的来历众说纷纭，有的说是英雄噶尔萨王的马蹄所踏，有的说是英雄成吉思汗的马蹄所踏，还有说是法显路过这里时神马所踏，甚至还有人说这是二郎神所骑的神马所踏。到底是哪匹马踏的，到底是不是神马，我们无从考证，但是我们来这里一定要拜一拜这个马蹄。说完了马蹄呢，就要真正见识一下这里的马儿了。这里有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军马场，就是山丹军马场。这里的马可都是扎扎实实的军马。山丹军马场可以一直追溯到公元前121年，距现在已经有2130多年的历史了，是西汉的霍去病将军创建的，也是当今最古老的一个单一组织，是我们国家最牛的老字号了吧。当然了，除了这些人文景观之外，张掖的自然地理风光也是极为丰富的。到了这儿，就不得不提一下张掖的丹霞地质公园了。它是国内唯一的丹霞地貌与彩色丘陵复合的景观区，有太多的独特性、可考性和观赏性。说起七彩丹霞，还有一段美丽的传说呢。江南子中有一段是这样描写的：七彩丹霞始于女娲娘娘补天，她从四面八方采集来五彩石补天穹的窟窿。西天有一个叫做亚羽的妖魔，暗地里破坏女娲补天，把五彩石的粉末吹散到了漫山遍野。女娲一觉醒来，看到朝阳映衬下的祁连山五彩纷呈，分外耀眼，把山染得绚烂无比，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七彩丹霞了。丹霞地貌非常脆弱，踩一脚几百年都无法恢复，所以提醒各位好朋友们，到景区一定要遵守规章制度，不要用脚踩到红色地貌上。张掖地区呢比较旱，是属于大陆性气候，昼夜温差很大，也记得去旅游的时候及时增添衣物。 有形有色的点滴生活，行走在记录着往事的城市街道，驾驶着思乡爱车，驾驶着一种聆听心情。移动资讯的新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 九八六。 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主张你的个性路径。驾驶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今天小彤带领大家在国内寻找那些拥有美丽传说的人间胜境，那么接下来我带领大家去往的是敦煌，追杀逐月，丝路花雨。敦煌，丝绸之路上最美丽的一笔，它也是河西走廊的最西端。除了如雷贯耳的敦煌石窟、敦煌壁画、月牙泉、鸣沙山，还有魔鬼城，这里同样拥有许多的美丽传说。比如说鸣沙山以沙洞成响而得名，人称流沙，有鼓角之声，轻若丝竹，重若雷鸣，称之为沙岭晴鸣。而月牙泉呢，就在鸣沙山的环抱之中，沙泉共处，但沙不进泉，水不浊河，这就成了沙漠的奇观。这美景怪不得就连三毛这样的奇女子也要将自己的遗物埋葬在这里。鸣沙山和月牙泉可谓尽人皆知，而与之相媲美的玉门关雅丹魔鬼城，可能了解的人就相对少了一些吧。这片雅丹地貌群落远远超出了一般雅丹地貌的规模和形态，它的高度从四五米到二三十米，长宽由十几米到几百米不等，整体看上去就是一座中世纪的古城。近看这座特殊的城市，有城墙、街道、高楼广场、教堂、雕塑，甚至世界上许多著名的建筑在这里都可以找得到缩影。北京的天坛、西藏的布达拉宫、埃及的金字塔、阿拉伯的清真寺，应有尽有，不可胜数。而这些呢，竟然都是大自然的杰作，堪称鬼斧神工，奇妙无比。而到了敦煌，怎能不去敦煌的莫高窟呢？早在1987年，这里就已经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敦煌的莫高窟始建于16国的前秦时期，经历代的兴建，形成了规模巨大的一个洞窟群，有735个洞窟，4.5万平米的壁画、泥彩雕塑达到了2415尊，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为丰富的佛教艺术之地。今天我们一边讲故事，一边游美景，最后一站去往新疆伊犁，山水之间最美花海。伊犁在以前的节目当中我没少跟大家提起，无论是看山桃花也好，还是去看薰衣草也好，伊犁已经深深地烙印在了每个听众的心里。伊犁呢，是世界上三大薰衣草种植基地之一，从每年的4月到7月都是醉人的花季，花儿竞相开放，积攒了一个冬天的激情在这里统一释放出来了。这里还有被誉为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它不仅像一颗璀璨的蓝宝石悬于天山之中，但名字中还有一个凄美的传说。赛里木湖在哈萨克语中是祝愿的意思，传说赛里木湖是由一对为爱殉情的恋人的眼泪汇聚而成的。据说在很久以前，赛里木湖是一个草原，契丹姑娘与雪德克蒙古族小伙彼此相爱，可是凶恶的魔鬼贪婪契丹姑娘的美色，将契丹抓入了魔宫。契丹伺机逃出，在魔鬼们的追赶下跳入了深渊。当雪德克赶来将救时，契丹已经死去，万分悲痛的小伙也跳入了潭内殉情，